红枣是每个女人的必备，放在办公室没事啊就摸两个吃吃。新疆的阿克苏是出了名产红枣的好地方。3975的刘先生说，正开着车呢，听到你们团购阿克苏红枣，赶快停下来打电话了，价格确实便宜，过年过节送阿克苏的红枣也比别的红枣上档次。不过红枣也有等级，你们的红枣个头多大呢？告诉各位，这款新疆的阿克苏红枣是二级枣，如果你是女生，两颗枣子可以占满你的整个手掌，如果你是男生，三颗枣子恐怕你的手掌要放不下了。不但个头大，而且还特别的甘甜，皮薄肉厚核小，是红枣当中的精品，送人也挺大气的，直接买个一箱，不贵啊，也才199块钱，整整一箱六斤只要199块钱。订购电话是40071051106，40071051106，拨打电话送货上门，让您先看再验，满意之后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也没有问题。199元直接一箱六袋六斤的正宗阿克苏红枣带回家，40071051106，40071051106。我推荐的不是普通的红枣，是新疆的阿克苏红枣，个头大，枣皮薄又脆，肉质厚实，核还超小，咬一口厚厚的甘甜的枣肉在整个口腔里回味，枣子大到嘴巴都塞不下。特别要说明啊，枣子是免洗的，打开来就可以直接吃了，平时上班族啊少吃点薯片啊咖啡啊油炸食品，没事呢嘴巴馋了就来两颗红枣，补血养身，身体会越来越健康。老年朋友们在家没事啊炖点红枣莲子银耳，新疆的红枣个头大，味道甜，白糖都不用放了。中年朋友们，红枣养生您自己可以吃，送送人也都是不错的选择。节目时间段内打进40071051106，不需要199元一袋，直接是199元六袋六斤带回家，买个几箱，亲戚朋友们随便分分也就没有了。电台购物有保证，保证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红枣。关键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只有在节目时间段内打进40071051106，才能享受到199元买一袋送五袋的活动。所以现在立刻拨打进40071051106，40071051106，订购成功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先看再验，满意之后付款。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不需要199元一袋，是199元买一袋送五袋，六袋六斤只要199元，每斤只要33元。吃到正宗的阿克苏红枣，立刻拨打进40071051106，40071051106。 当我们仰望繁星的时候，展现在你我眼前的宇宙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更多的地方蕴藏着我们未知的暗物质或者暗能量。昨天早上，我国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成功发射，它将去探测暗物质存在的证据，这已经是本节目再一次关注暗物质探测卫星了。今天晚间做客直播的航天专家将和您聊聊，悟空到底你要干嘛去？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继续呢跟各位来回顾一下在历史上的12月18号，也就是今天2015年12月18号，咱们向前推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时间呢我们回到1959年的今天，世界上的第一台晶体管的计算机，它的名字叫做 IBM 7090，由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制造成功。说到 IBM， 很多朋友应该非常了解啊，它的前身呢实际上叫做 CTR， 是创办于1911年，从事呢量表计时设备和制表机生产的一家公司。它

走在前面，就是这个态度的表现其实就特别重要。 是 你早走一步，你可能就比别人多更多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可能性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悟空这颗卫星，也得依托于我们今儿请来的北航这二位老师，朱老师还有孙老师，您这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这个解决工程问题的人，要给大家把这火箭造好了。 对，我们把运载火箭和平台造好， 对，才能够让这个科研卫星飞得更远，飞到该去的地方去。 对， 然后研究深空领域的余俊博士以及您的同行们就可以来在更好的条件之下来去得到更想得到的数据。其实这两方面的配合啊，都是缺一不可，而且都得是非常精准的配合在一起，才能够让科研，让整个科学的进步向前再走一步。今天呢，咱们这个话题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感谢三位嘉宾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最后我们还是以这样的一首《白龙马》来结束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希望悟空这一次上天取经可以取到想要的真经。 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 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税法知识以及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 收知识，有奖问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龙。从今天开始啊，到12月31号，我们将会利用几期的时间给大家讲解我们普遍关注的税收问题，并且每期都会提出一到两个问题，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至10628821828，我们将会在答对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中奖听众。与房屋相关的税收政策一直都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那么在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期间应该如何缴纳房产税，这个问题您了解吗？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期间如何确定房产税纳税人的批复的规定当中是这样说的，凡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使用商品房，且购销双方均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期间，应确定房屋的实际使用人为房产税的纳税义务人，缴纳房产税。那么根据这项税法的规定，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分期付款方式购住的商品房，在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期间，房产税的纳税义务人是三个选项 A 购买方， B 销售方， C 实际使用人。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分期付款方式购入的商品房，在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期间，房产税的纳税义务人是 A 购买方， B 销售方， C 实际使用人。大家可以将正确答案发送至10628821828，每天我们将会随机抽取2到4位的中奖听众，您将获得由朝阳地税所提供的精美礼品。 蹦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蹦蹦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紧紧地抱在一起，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时间好像跟他们没关系。是什么样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蹦蹦蹦，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脸上没有表情，路灯一盏一盏的熄灭，他们始终没有出声玩具。是什么样的情 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